好星期三晚八点钟的周星星同学会的时间，今晚呢就是直播来的。咁大家嗰啲即係攻擊我哋嘅留言咧，我哋即刻會反駁你嘅，所以你就快啲嚟啦！記住啦，唔好耷低頭睇 iPad 啊，知唔知啊？ 仲有我冇 後生成日耷頭唔掂啊！ 仲有我冇資格呢一個廣州星馳嘅電影，同埋有人叫我係快收檔喎。 係咩？ 係啊！ 咁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嘅，其實我琴日我喺撈鬆都講過，即係啲人喺度批評啊，站過樣嘛。咁我心態就好簡單啦，做節目呢就你，因為我哋又唔係逼大家睇嘅，其實你覺得呢個節目唔夠水平嘅，咁你咪去鍾意睇其他嗰啲好多呢啲選擇嘅，其實即係喺個 YouTube 嘅 channel 裏面呢多到不得了啊。咁所以呢我覺得就第二樣呢就當然我哋講，因為始終係唔係有廣告喺度讀啦，咁所以呢就譬如你話啊，周星馳原來攞過呢個最佳男主角嘅，憑呢個少林足球咁樣。咁啊，多謝朋友提供啲資料啦。我覺得即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如果係資料上嘅錯誤咧，當然就我覺得大家嘅指正咧係應該嘅。我覺得亦都會接受，因為坦白講，做得節目就點會個心靈咁脆弱咧？係咪？如果心靈咁脆弱嘅話，就自己都會變成係呢個勇武派啦，係咪？ 喂，咁啦，其實即係好多留言都關於小弟嘅，咁我都。第一件事都多謝，係啊！ 我以為關於我嘅添， 好多人都話即係表現一般、 啊，奇劣啊咁樣係嘛？唔係一般啊，奇劣啊， 奇劣咁樣咁啊咁啊！多謝大家嘅鞭策啦，咁啊希望即係越做越好啦，係嘛？咁不過我諗其實我都要搞清楚一樣嘢，就係、是、其實我哋咧呢、這個唔係一個背默嘅節目嚟嘅， 亦都冇 Google 大神嘅。其實我哋即係話，即係當然大家可以。找到很多資料啦，所以我就話我哋嘅講法係咩咧？我哋出發點，我再講一次就係通過周星馳嘅電影認識九十年代嘅香港，呢、這個先至係香港嘅黃金時代，無論係喺社會發展或者係文化發展裏邊。而好多時候你好齋咁講咧，係撇曬，大家都會即係嗰啲嘅羅永生啊、許寶強啊嗰啲一坐低售貨咧，咁大家就喺飯煲底走曬㗎啦嘛，其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我哋係要揾一個中介，係去帶出九十年代嘅香港。咁中介係乜嘢呢？最多人認識嘅，又覺得有趣嘅，咪就係周星馳咯。嗱，所以我就話我哋唔係周星馳專家，呢、這個大家千祈唔好搞錯。 係，唔好搞錯咗。 我哋冇認我哋係周星馳專家，我哋只係周星馳嘅 fans， 同大家係一樣嘅，係零距離。不過我哋希望可以講到嘅係一個。二十年前的香港是怎樣？不是說只是懷舊、啊、而是什麼呢？我們怎樣將那件事延續下去？例如我在1842探險隊講這個麥理浩一樣，我們不是要緬懷麥理浩的黃金十年，而是說麥理浩時代怎樣改革香港的管治和軟件的手段與精神，怎樣執行這件事，其實才是我們下一步的資源嘛。你不看回頭，看回頭可以是懷舊，系嘛？等于前度女友咁望翻转头，系唔会再发展落去噶嘛？咁呢啲就系叫怀旧啦。咁但系有啲嘢你望翻转头，历史就系咁啊。历史你话有冇功能咧？其实系有，系咩啊？系要令到大家知道往后嘅选择系点样。呢、這个系我哋做周星驰呢个节目《周星星同学会》嘅，我觉得嗰个出发点嚟嘅呢个。 学术少少嚟讲，其实我哋唔系研究紧周星驰。亦都唔係研究緊周星馳嘅電影，其實我哋係嘗試利用周星馳嘅電影或者一個共同嘅回憶咧，去幫大家揾翻一個九十年代香港。點解我哋講九十年代咁重要呢？一其實咧，喺中學入邊嘅歷史課咧，其實就冇講到九十年代嘅。 冇嘅，其實可能去到七十年代改革已經完 了，完曬噶啦， 冇噶啦。 咁對於年長嘅一代嚟講咧，九十年代咧。又好沉重，又不願提起，因為啱啱八九之後， 六四之後，中英嘅九二年，因為彭定康嘅政改方案嘅鬥爭，亦都係對回歸嘅恐懼、移民潮，係嗰種回憶嚟嘅。大家即係 唔好想提起噶啦， 唔想提起嘅係啊。 咁對年輕嘅一代嚟講咧，其實佢哋去要理解九十年代係咩咧？咁你俾翻本書佢，亦都冇乜用。 咁我唔會睇啦。 咁其實最好就係用大眾媒體噶啦，即係大眾媒體入邊好嘢，即係嗰種普及文化或者嗰種嘅即係呢種嘅電影嘅文化咧。其實電影佢好處嘅地方就咩咧？你可以翻睇，百看不厭。 亦都反映緊嗰個時代嘅一啲嘅特徵。 其實可以咁講，我哋呢個節目就係叫做周星馳問米啊。 問米啊， 係啦，即係嗰個係 medium， 即係個中介嚟嘅啫。其實係借上周星馳嘅身，周星馳嘅電影嘅身，去了解翻其實香港喺嗰個年代裏邊嗰個社會同埋文化同埋身份認同係點咧？嗱，點解嗰個時代咁重要咧？我覺得嗰個係香港人嘅身份認同一個成熟形成成形嘅一個時代嚟嘅。而周星馳嘅電影喺嗰段時間大為流行，亦都係同呢個本土身份嘅認同嘅成熟有關嘅喎。係乜嗱？以前你去到有啲電影，譬如《黃梅調》啊，譬如呢個國語嘅武俠片、武打片啊，嗰啲同香港嘅身份認同冇關嘅，我覺得。係乜？許氏兄弟有，但係你話更加長期地去拍一啲受歡迎嘅商業片，而係有十幾億嘅票房嘅，能夠得到咁廣泛嘅人，大家一講起一定識嘅。是只有周星驰的电影，所以我们就要唯有就要变成这个周星驰电影，由 fans 就变成周星驰电影的这个研究人了。 是还有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如果金庸的小说是两岸三地共同的语言的话呢，其实周星驰的电影呢是连华侨都看， 广东话的文化， 广东话 共同的语言， 就算台湾人他没有广东话的文化，你都可能之前看过一些新闻，就是台灣人看周星馳電影的程度不下於香港人， 是因為在他們在有線那裡不斷地 loop， 他們在 loop， 所以其實引申了一些對周星馳電影 的研究。你在兩岸三地大部分的書在哪裡研究周星馳都是什麼呢？北京的學者， 大陸主要是 廣州的學者， 香港我最少的， 台灣有些， 台灣有些論文我見過， 香港也有些論文的，不多，但其實周星馳電影百分百是一個九十年代本土的 DNA 嚟噶嘛？你冇咗呢個 DNA 咧，其實你好難搞嘅。我例子去説明就係，當周星馳電影，我哋舉個最簡單嘅例子，就係《唐伯虎點秋香》入邊有冇《唐伯虎點秋香》啊？ 好似冇， 冇呢度係嘛？《唐伯虎點秋香》。他那对对恋的时候一讲阿怼穿墙来到这个 叫做冚家铲泥齐中树， 华太师那里，你懂不懂笑先？ 雨家祠堂多胶鱼，你懂不懂笑？如果你讲国语的人，跟住还有叫做鱼肥果熟麻捻饭，叫做最后尾的 你老母是亲 牙你讲的就不怪我 这个你懂得笑，你懂得笑其实就是这个文化特色。 你是香港人，很简单的， 是吧？其实香港人的 身份认同很简单，很多人说跟国旗国歌这些有关，你问我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就是刚才念怼穿墙那对怼，你懂得笑，你懂得笑，你就是香港人，是吧？ 这个 很简单的， 很简单。第二样东西我都说了，你看这个国产007，你看到罗家英同阿周星驰喺度对答，周星驰话文西咁样，跟住阿罗家英话你叫我叫翻我个姓啦，你识唔识笑？ 达文西， 我叫达文西，你识唔识笑？你识笑就系香港人啦，因为国语里边文西系冇意思嘅，佢哋系唔知道我哋讲紧乜嘅，系只有我哋广东人先知道个西字系粗口女性性器官嘅谐音，所以我就话我睇台湾苹果日报咧，佢系要括住文西。即是用鼻孔去呢个闻女性性器官的意思，咁你话冇笑？一啲都唔好笑啦，梗系。如果要写成咁样嘅话，系嘛？ 完全冇笑。又或者举多个例啊，举多个例。赌圣系嘛？大家应该九零年嘅赌圣。当吴君如扮呢一个民主女神像后边播紧《月艳的风采》，你知唔知发生紧咩事？即是当你看到那个场景，你晓笑或者你心领神会到的情况，其实你已经是在我的角度去看，你其实已经是分享着香港的文化，或者你是一个身份认同，你已经入了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好像班门弄斧讲周星驰电影，我知道很多留言的朋友呢，其实都是熟读周星驰电影倒背如流，但是呢我们就不是想做一个 考据式， 考据式 或者是索引式的节目， 我们想 研究它后面有什么微言大义。其实我觉得不是摩定，是即是我觉得就大家用一个比较 relax 的态度， 有个留言都挺好的，你搬周星驰电影出来做仿制，是我们承认这个是周星驰电影是一个仿制，其实我是想讲九十年代的香港的历史， 是的。我觉得就 言歸正傳，今天我們講的周星馳電影的主題是什麼呢？就是跟九十年代關係相當密切的，就是六四之後香港的一個所處於的一個政治的環境。為什麼跟周星馳的電影有關呢？我覺得因為周星馳的電影能夠即是在六四之後，其實他大部分的電影是九零年代能夠大紅，我覺得是跟當時一個咁好特別的一種環境的一種香港人的集體心理有關的。 係 嗱，六四是乜嘢呢？我覺得很多人就話鄰國的事啦，亦都又話呢啲要切割啦、忘記悼念啦咁樣。本城寨絕不予以認同咁樣，對於上述行為寫埋啲咁嘅共產黨八股嘅新聞稿，啲港大學生真係撲街。嗱，中大啊，唔係港大，對唔住啊。咁所以咧就九十年代是咩呢？1989年之後，香港人係將佢哋嘅純情咧，即係等於呢個政治嘅呢個初夜啊，俾咗呢個六四民運。好多人第一次上街遊行，好多人係第一次為咗北京發生嘅事而痛哭。我相信很多人長大的過程裏面，就算南華書波暴亂他都不會痛哭的。其實但是我想當晚見到天安門清場的情況，即是大部分的香港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好了，但結果一無所有，跟住換來的是鎮壓，跟住是大搜捕，跟住是接見戒嚴部隊，跟住鄧小平出來說即這個是反革命暴亂，就然後就流亡海外，一代的中國人的知識精英就是流亡海外。香港人的反應是怎樣呢？即是那個衝擊是大到不得了的，即是他會覺得喂，將來的坦克會駛在這個香港的中環的。因為當時大家想想，我們那個是連結著九七的恐懼的嘛，所以就開始什麼呢？就是移民潮，就不是說送下一代走了，就是自己我們大學畢業的年代。我記得我八年大學畢業，八九年啱啱好咧，我啲同學出嚟做一年嘢，但係當時我就喺研究院未做嘢。咁咧，去到九一九二咧，就已經好多人要送別啦，去澳洲啊，去新加坡啊等等，去加拿大啊咁樣，就係咁嘅氣氛，咁嘅環境。然後好多人咩咧，爭取居英權，要求英國係俾嗰個嘅居留權我哋離開香港。同今日雨傘運動之後有啲唔同嘅，嗰陣時係走嘅，想走嘅人多。咁剩翻嗰啲咧就好有一種無力感啦。嗰陣時六四悼念咧好少人嘅喎，你唔好以為嗰陣時啱啱六四之後咧就維園好多人喎，維園好多人嘣一聲彈起咧，係講緊2009年喎，係六四二十週年嗰陣時咧，先至嘣一聲上咗十幾萬人嘅啫喎，最低潮嗰陣時一兩萬人都有。咁所以咧，大家嗰陣時係一個好氣壓、低氣壓嘅情況底下，唔想再談論政治。甚至不想面對翻嗰樣嘢添，而就開始咩咧？揾銀炒樓紙醉金迷嘅日子啦！ 揾銀炒樓紙醉金迷係有錢嗰堆，但係香港嘅草根嘅人咧，其實當時應該都會 帶一種好強嘅無力感啊！其實嗰陣時係， 其實六四同周星馳嘅電影係好有關係。咁你唔好話喂，佢冇直接去即係直到黃龍式嘅直接。大巴大巴打落去嗰件事冇， 嗱真正拍嗰個同六四直接大巴大巴打係麥當雄喎， 係啦，佢就 王者行動喎、啊、拍， 係啦，咁大家已經喺個腦海入邊忘記 有個司徒華添， 但係你會記得嘅咧係賭城， 係九零年嘅電影。 咁點解咧？其實就係六四對於香港人嘅衝擊咧係大到不得之了，嗰種極度嘅悲憤咧去到盡頭啊，即係去到誒嗰種。有種國破家亡，哎，我點咧咁？咁嗰種痛咧，真係好痛，痛到點咧？你要透過啲嘢去麻醉，去宣泄。咁啱啱正正咧，就係即係所謂叫無厘頭嘅文化嘅興起。其實無厘頭係一種放彈， 冇邏輯， 冇邏輯， 同埋顛覆嗰個既有嘅傳統，就為之無厘頭咯，係啊。 總之你估我唔到， 你估我唔到係。 咁其實都好配合我哋當時即係香港人嗰種無力感嘅。咁所以其實喺八九年、九零年開始，其實周星馳嘅電影係反映緊香港人嘅挫折、無奈、挫敗，只係追求感官上邊嘅發泄，去逃避嗰個現實嘅政治。 但係唔係，你留意一下喎。嗱，你而家諗翻轉頭咧，賭聖或者之後嘅有啊黃晶嗰幾套嘅賭片裏邊咧，係出現咗一個名詞，我哋成日都會用，而家已經唔用噶啦，而家嘅賭城風雲已經唔再有噶啦，係咩咧？曬冷， 哇！ 系喎， 系咪？你留意一下，赌性就系啦。佢点解最后尾佢点解冇咗特异功能嗰阵时，佢靠乜嘢咧？ 晒 大你咯， 搏一铺， 明明就系耳仔底嘅大你咯，诶，攞个头怼晒一筹码出去咯，晒你啦，系咁啊嘛。嗱，所以我觉得呢种好特别嘅，我觉得系一种心理治疗嚟嘅，你明唔明啊？ 系， 即系一个形势上已经完全冇办法同共产党斗啦。咁嘅香港人可以做乜呢？你見到周星馳係一個即係突然間，一係就本來就靠特異功能啦，出牌啦。咁呢啲都係即係坦白講係香港人嘅呢啲叫走捷徑啊，幻想 好啱香港人性 格嘅嘢啦，幻想一 Q 搞掂啊，用超能力搞掂啊咁樣啦。咁但係當超能力啊，原來呢個賭性有時得，有時唔得嘅喎，咁樣咁點咧？咁最後尾就靠咩啊？偷你吉， 曬你冷， 曬你冷。然后咧就凶你， 即系晒冷就唔好缩啊嘛， 系啦，企硬啊嘛， 晒冷咪 扮劲咯，系啊，嗱怼晒出去啦，即系孤注一掷啊嘛，晒冷嘅意思即系，咁我觉得呢个系曾几何时喺嗰段时间里边咧，其实香港人嘅集体意识嚟嘅， 系 晒冷呢样嘢， 系 喂系一个流行用语添啊，嗰阵时系大家都觉得周星驰咁样做系哇好有型， 好啱啊， 系啦，赌圣里边完全啱 key 就系咁啊。所以我覺得賭聖那套戲好奇怪的，慢慢賭片的類型到今天都未消失的，包括現在有合拍片的這個賭城風雲三一二三集周潤發，但是呢已經沒有了那種小人物孤注一擲死就死了仆街那種的即是勇氣啊，那種勇氣其實是一個勇氣來的嘛。 我會反而覺得就是在即國產007之前的時候呢，我会觉得是周星驰的电影呢是正面地评价着小人物向权贵 挑战，是的，当然是 他是正面评价的，甚至乎呢 因为他就是代表个小人物， 他代表了这件事，他鼓励大家喂，其实呢不一定是即权贵在上者玩晒嘅，你都仲有 有计嘅，偷到鸡嘅咁样咯，系啊。 咁所以你其实会见到就系你赌圣又好，审死官又好，鹿鼎记都好，其实全部都系正面挑战噶嘛。 审死官系 正面正面正面抽击噶嘛，系咪先？我怕你乜嘢啫？鹿鼎记咁样，我怕你乜嘢啫？系咪正面抽击噶嘛？但系去到后期嘅时候咧，就会有一种由对抗嗰、那个嗰、那个 对权贵啊，系啊， 到千依百顺嘅一个阶段。 而家就好明显啦，而家就即系你讲紧嘅，去到而家嘅周星驰就好明显，长江七号已经系噶啦，我觉得、 要和谐嘛， 系啊，要和谐，最后尾嗰啲冇坏人噶嘛，个世界系即系大家留意一下喺周星驰崛起嘅过程里边咧，《霹雳先锋》嗰啲咧就唔系喜剧嚟嘅，而系做一个小人物嘅角色，但系咧就因为佢都做得几好咁样。咁但去到真正佢扮起作為一個即係香港嘅所謂 King of Comedy 啊，喜劇之王嘅話咧，其實係賭聖啊嘛。其實賭聖嗰個 popular 嘅程度係好犀利嘅喎，當時係。但係佢亦都係一種嘲諷嚟嘅喎，佢唔係淨係對嗰種偷雞啊、曬冷嘅喎，佢對賭片都一種嘲諷嚟嘅噃，係嘛？ 冇技術噶嘛佢。 冇技術嘅喎，同埋佢嗰身造型扮乜，即係扮賭神嗰個造型咧，其實都係一種嘲諷嚟嘅喎，其實係。 係 慢鏡咧。是吗？行入去的时候，即是原来自己扮扮慢慢行的，原来他是嘲讽着、周星驰是嘲讽着周润发在赌神里面用慢镜来做到懒有型的情况嘛。 连那个 background music 都一样， 都一样，但他自己原来所有人都是正常速度，只有他自己慢的。 是那个故事里面，其实 我觉得即回转就是你看赌圣其实是90年代開始，即是89年之後，是一個對大陸的一個諷刺的感覺。它是譬如你見到很多地方都見到它諷刺的位置，它在開始的時候講什麼呢？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大學仔買汽水嘛，你同志嘛， 同志是啊， 你試下過去求下它，看看它給你汽水你即其實是當時對大陸來說呢，你還是有一種的不要說隔閡的，其實它還是覺得、你這些都是落后的， 撑你 啊，撑你嘅，仲系继承紧八十年代嘅香港， 系啊， 即系阿 大陆仔嚟香港想发达咁咯， 阿廖荣先生嗰种，咁但系其实佢个古仔讲到中间嘅时候就开始唔同咗咯，最初嘅时候就系讲个喂，同志买汽水，去到后期嘅时候点样去走上呢个赌圣之路啊，三叔啊嗰啲咁样，其实嗰个系一个讽刺嚟嘅，其实最大嘅讽刺系咩呢？就系、是。 你靠好彩啫。佢覺得依然就係將大陸嗰個崛起咧，或者大陸嗰個情況咧，係用好彩去歸類。哦，你有特異功能， 你有特異功能啊，係啦。 我冇，你有啫嘛，你贏我呢樣嘢啫嘛。其實賭聖入邊講嚟講去就係咩啫？就係特異功能。點樣去幫佢去成功？佢有冇真材實料咧？冇嘅。佢都係靠下靠拋嘅啫咁，咁其實係反映咗當時嘅政治嘅一啲，即係香港人點樣睇中國嘅情況。 嗱，同埋你賭片，你發覺咧個類型一路轉變，即係嗰個內容啊，到最尾咧慢慢走咗落去咩咧？即係靠科技啊，靠呢啲咁嘅嘢，即係賭片呢個類型，就已經離開咗賭聖嗰種啊。賭聖係特異功能同埋靠拋浪頭啊嘛，其實係咁樣變成係一個。大家覺得他是一個英雄人物，他不單止敢於挑戰，他明明已經沒有特異功能了，但他不縮，他用曬冷的方式來去面對他的對手嘛。所以我覺得那時候香港人呢那種無奈感，在九十年代呢，其實他一種就很快就追求物質和享樂主義，我覺得，所以變成是一個即是消費主義的開始，其實即是瘋狂消費啦、名牌啦，開始買炒樓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但係你喺文化發展商方面咧，我覺得你可以咁講嘅喎，佢又唔係話大家死水一潭，好似而家雨傘運動之後咁嘅喎，我覺得反而係百花齊放喎。嗱，你因為周星馳嘅電影嘅高峰期、產量高峰期，其實係講緊九一、九二、九三嗰陣時嘅喎，其實。嗰陣時係香港電影市道，我諗係最好嗰陣時嚟喎， 最旺盛。 你話究竟係逃避啊，定係選擇喺光影嘅世界裏邊忘記現實咧？咁電影有一種功能係可能係會發揮呢樣嘢。喺電影裏邊，呢個小子打敗咗呢個大惡，或者係喺呢個九品芝麻官裏邊，白面包青天可以辱罵呢個李蓮英係呢個陰陽屎忽鬼咁樣，即係一個權貴嘅代表，慈禧太后嘅代表。咁可以出到啖氣咁咯，即係一種嘅宣泄，我覺得係。你話佢係咪冇正面嘅功能咧？我覺得係有的，係一種情緒嘅治療嚟嘅喎，其實宣泄係。 絕對係，即係好似以前。 如果唔係你屈咗一個心，我仲慘。 即係好似喺以前即係零三年之前嘅零三年前後嘅風波喺茶杯嘅道理啫嘛。一步一看兩 宣泄 係啦，即係嗰個好緊要噶嘛，嗰、那個。咁所以你冇咗呢樣嘢嘅話咧，其實你。冇人幫一啲小人物出聲，其實周星馳電影好嘢嘅地方係，其實草根階層佢冇一套語言， 冇一種表達嘅方法啦， 表達唔到， 表達唔到係啊？點講？ 你想我點啫？ 係啊，嗰啲老細咁撲街咁點表達啫？喂，共產黨係即係 係恰你啊， 恰你噶啦，係橫行無忌噶啦，係惡霸噶啦，咁點咧咁啊？咁你唯有通過電影去表達咯。 咁你冇辦法，咁你就唯有就係周星馳電影就係俾咗一套嘅。說法或者一套語言佢去講， 可唔可以咁解釋到咧？即係話事過境遷三十年、二十八年啦，而家1989年到而家就嚟三十年啦。其實三十年之後，周星馳嘅電影再復活，我哋都開個特別節目嚟討論。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嗰個撲街又再出嚟啊嘛，嗰、那個惡霸 而且 嗰個惡霸直情係嗰個無力感。嗱，嗰陣時就喺北京喎。而家嗰個惡霸發生嘅場地，其實喺香港，喺無線電視，喺有線電視，喺香港嘅報紙，喺香港嘅新聞從業員，喺香港嘅立法會，喺香港政府裏面發生緊嘅喎，呢啲嘢係。 但係又係低下階層，或者草根階層嘅。 但係最慘就係咁喎， 講唔到。 而家係冇人去代表，所以點解會掟磚係有原因嘅，我覺得真係。邊個有乜嘢文化嘅產品喺創作上邊係可以代表種呢種咁樣嘅受壓迫？而能夠宣泄，坦白講，宣泄的話咧，佢係起咗一個安全閥的作用。安全閥即係話你出咗啖氣啦，出咗啖氣即係笑完之後，你喺現實生活裏面咧，你就做翻一個正常翻工倒垃圾又乜都好。咁可能就係所謂嘅流行文化嘅一個政治嘅維穩嘅功能。但係而家 你撳死曬啊嘛， 你撳死曬喎！坦白講，呢啲又唔講得，嗰啲又唔講得。我都話啦，國產007裏邊100蚊打靶。100蚊行賄唔使打靶，喂而家都唔得噶咯，其實係唔拍得啊，其實係 唔拍得，係 係啊， 你 poster 啊，我哋可以陣間再講呢啲啊。 咁所以我就話你變咗就係你連嗰個宣泄嘅渠道都冇咗， 冇咗， 係咪？跟住出嚟嘅電影產品係10年，我睇完之後想自殺都似，我諗。你明唔明啊？即係更沉鬱啊！ 好灰，即係做呢個節目咧，其實 是很灰的，即我們甚至說周星星同學會都是很灰，因為你 很灰，因為已經逝追憶一個逝去了， 是你逝去的香港 的情況，即所以我們可能都建議 TVB 咯，即不如你試一下你的條收費頻道、不要了，不要收費頻道了，就在翡翠台一天播20個小時的周星馳電影可能有幫助的， 可以的，我覺得其实一个台专是不断地循环播周星驰电影都得的， 有机会得是吧， 是啊， 是吧， 任何时间都有播紧都得的。 好，我们刚才讲了就是那种九十年代初的一种讽刺或者一种恐惧，我们用赌圣做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之后我们有审死官，有鹿鼎记，其实都是讲紧正面向权威挑战。但去到九四年的时候呢，我就真的问翻细良，九四年呢就是国产007。 我覺得是劃時代的，到今日為止都是一套討論共產黨的最優秀的 電影。為什麼是94年93年發生什麼事、為什麼全個香港人好像在香港政治非常無力失落到一個點呢？93年 92年就彭定康來香港，然後來了香港之後就提出這個95的政改方案，就是決定95年究竟那個立法會選舉的模式是怎樣，還有地方議會的改革，包括取消委任制、全面直選等等這些東西。那當時就北京就炮轟了，開波93年開始就互相就即係你鬧我，我鬧你，咁樣就又妓女又千古罪人啦咁樣。咁同時機場咧就中方就大力反對，包括而家嗰啲陳佐義嗰啲撲街，就話將嗰啲香港嘅財政盈餘即係車毀人亡啊等等。 車毀人亡就嗰時嚟噶嘛？ 就係嗰陣時嚟啦，係啦。咁香港人就更加無奈啦。你問個心係咪支持彭定康嘅方案咧？當然係啦，因為佢係俾多咗嗰個擴大民主參與嘅成分喺度。但係共產黨就話：喂，你咁搞法，我就拆毀直通車啦，直情唔要啊！所有議員、立法會 落車 選舉落車，咁就更加無奈啦。即係話嗰個情況就係你想要嘅你又得唔到，然後跟住咧，北京咧就用一種恐嚇嘅方式，要逼香港人企翻喺佢哋嗰邊，而唔好撐呢個彭定康。 佢純恐嚇嘅啫， 純恐嚇嘅啫， 係靠一招就係日日就車毀人亡啊，千古罪人啊！即係我嗰陣時我都好細個嗰時，成日電視見到魯平啊， 魯平啊，呢個周南啊嗰啲咯，就周南見到彭定康喺天壇大佛就呢個合十咯，握手都唔得咯，係啊， 即係佢 好在而家有 emoji 合十嘅。 嗰陣時如果我哋要揀兩套嘅周星馳電影咧，我會揀即係反映呢種失落同無力咧。國產007， 哇！呢個 number one， 到今日我覺得仍然都是 number one 嚟。 第二個咧，我會揀九品芝麻官。 九品芝麻官即係呢個， 即係呢個 麵包青天啊， 係 啦，包龍星。 我哋慢慢講下點解國產007。 嗱，兩套戲我覺得個主題都一樣嘅，我覺得都係個 backdrop 啊，係相當政治性嘅， 非常政治。 係啦，就係咩咧？挑戰呢個權威，而呢個九品芝麻官嘅權威係咩咧？係層層嘅。那些的包庇的官僚啦，整個政權啦，來自北方的政權，我講緊係代表緊你呢個老佛爺啊，落嚟去監視呢個九品芝麻官審案的呢個大太監李蓮英嘛。 而最慘的是乜嘢咧？就係、是、啊，包龍星其實是有皇帝的任命的嘛， 是這個什麼來的嘛， 但是皇帝任命原來是沒有用的嘛，落到來的時候， 因為那層即是那個權貴那個的系統裡面，他們有各種各樣的方法去將這件事扭曲。所以你看到九品芝麻官他講的一件事，包龍星是什麼人呢？其實是一個本來即是充滿著香港人特色的練精學懶，是吧，即是有着数找到盡。但是呢他对这个张敏的角色的这个戚秦氏他根本上是不识他。他只是基于一个很基本的事实判断。哇，其实他很惨这样被人挖这样。是吧，那第二是什么呢？基于这个常威及其辩护律师这个 方唐镜 就太过浅踏他的尊严。所以呢他就说你有没有搞错你班的友。所以他是出於一個其實好像香港人對六四的看法，你問是不是有很嚴格的政治計算啊，什麼什麼呢，即是事後今天很多人批評六四的人其實都不理解當日香港人的心情，其實是出於叫做義憤，跟九二八是一樣的 義憤， 是啊，是義憤，是政府做了一些不應該做的事，是個權力做了一些侵害人的一些尊嚴或者是是非黑白很清楚的事，就是這樣而已。所以他就是帮那个文府 打官司咯， 申冤， 申冤咯，系啦，呢个就系我哋所谓传统中国秋菊打官司嗰种嘅情况啦，或者系呢个杨乃武与小白菜嗰啲咁嘅嘢嚟啦， 系即系嗰种悲剧。其实九品芝麻官你以为是一个喜剧嘅时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悲剧。 系，其实系悲剧嚟嘅。周星驰嘅电影喜剧、悲剧系分唔开嘅，我觉得系一个好似太极咁嘅。如果佢嘅喜剧唔系因为有悲剧嘅成分，亦都成就唔到佢嘅地位。佢只不过系一个踩蕉皮啊，或者类似嗰啲 Jim Carrey 啊，或者系即系嗰啲以搞笑即系詹瑞文啊嗰啲咁嘅水平。但正正周星驰嘅电影咧，你以为佢系悲剧，实际佢系喜剧；你以为喜剧，其实系悲剧。譬如喜剧之王，个名叫喜剧之王，实际系一出悲剧。跟住你以为呢个九品芝麻官系一出闹剧，其实佢系一出政治嘅悲剧。 国产零零七都， 国产零零七都系噶。所以我就话国产零零七系讲香港本土政治面对北方强权的一个最经典的一套电影。嗱，好少人拍呢啲电影。第一，第二，我亦都唔系好中意咧讲政治，系好直白咁样讲政治，因为咁样咧，你系冇穿越时代嗰个能力，你好快已经out噶啦会，因为件事系会过去噶嘛。咁所以咧，我觉得譬如冇人会记得嗰条嗰套电影叫《秘密通道》，讲黄雀行动嘅，系咪？ 麦当雄， 麦当雄嗰套系啦，因为太过直白啊。咁但如果你话系讲紧呢个国产零零七到今日嗰张挥手啊，因为佢俾咗$100之后冇喺度，俾咗$100之后，嗰班咁嘅公安就唔使打靶之余，跟住仲要送烟，送烟之后仲要挥手。喂，大佬到今日啊，都系万能改图嚟噶呢张系。 呢张万能钳， 系啊。喂，大佬，1994年嘅呢个电影系。 而你见到呢个画面嘅时候咧，你就会谂得起咧周星驰讲嗰句说话系乜嘢？上梁不正下梁歪，系嘛？你下边嘅人仲贪过你，咁其实直线抽击嚟 噶。我觉得坦白讲，周星驰嘅电影最直面呢个政治咧，其实就系呢套啦，《国产零零七》。但是呢，它是一套以詹士邦类型片来作一个 parody， 一个戏谑詹士邦类型片的一套喜剧。但里面呢就出现了这些场面，所以这套戏在大陆不播得的，你知不 知道？当然不播得 了，不播得的。还有两样东西， 中党爱国在里面。 是的，还有两样东西，我觉得到今天大家了解共产党怎样用什么手段来去摧毁香港人自信心，一定要看这套戏。第一，李香琴的角色，即是袁咏仪。李香琴之所以成为司令的一个在香港的特务，去执行他的污糟邋遢嘢咧，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老母是李香兰，就是汉奸。他老豆就是走狗，所以他就是汉奸走狗卖国贼。咁所以你就要更加表现你爱国。嗱，表面上是一个笑片，咦？点解会出咗咸片攞弹头嘅咧？表面是一套笑片。但实际上他就讲什么呢？又这个很明显的共产党就是用一种香港150多年，你在周南这些扑街讲的东西到今天都还是这种心态，就是所以你要洗脱你们是英国人走狗这件事，所以你们要更加爱国嘛，你要洗脱英国人洗你的脑，所以你要表现出你更加爱国，这样才叫做人心回归。而你们是身处在英国殖民地的子民，所以这个是香港人的原罪，就是等于李香琴了。李香琴的原罪就因为她媽是李香兰嘛，就是这个汉奸嘛，是吗？所以为什么呢？当满口爱国的司令，另外一边就是一个等于一条底裤与一张纸巾这样的一个废柴特务，就是零零七啊七，然后一个就是汉奸的后人，就是李香琴。这样的话呢，就两个人怎样面对这个满口爱国、满口中党爱国的司令呢？而这个司令是大奸狗来的，原来你看回那个剧本的设计，你就知道其实他那套东西其实是一套政治性的电影来的， 很直白。 如果用毛泽东的年代，这叫毒草啊，哪个拍的都不知道。国产零零七哪个拍 的？不记得了，孤影其名啦。 一定这个有阴谋。 我除了想提一点，即刚才讲了即中国政权那一点之外，我想反而讲一下国产零零七里面其实都有讨论到即英国的角色。其实他好，我觉得这套电影好玩的地方是在94年的时候其实都讲了一样的，就是你不要靠英国人， 其實國產007一系人都知道，其實佢係抄詹士邦嘅電影，但係佢嗰種你話係戲弱咩？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佢係徹底將007即係一種好叻英國人 風流倜傥、武器好先進， 哇，好靚仔， 幫女郎多的是，個個都自動投懷送抱， 行出嚟嗰種，佢徹底破壞呢樣嘢。佢其實想話俾大家聽嘅就係、是，你唔好靠英國人。 嗯、 即系我去阅读呢套电影嘅时候，我会觉得你唔好靠英国人，即系英国人帮唔到你，嗰种内地嘅压迫又嚟到，咁你可以做啲咩啫？咁其实佢最后个答案系咩呢？就系、是、最后 不理政治啊， 不理政治咯， 系啊，同阿李香琴匿喺个猪肉盔下边搞咯。 最后嗰张相系咩啊？咪就系人民英雄咯， 系啊， 系嘛？佢匿下边咯，系而家我哋唔讲国家大事。又記得阿文西啊嘛，阿文西。 但係呢張相我覺得係好 political 嘅，你明唔明？ 好 political， 即係 好多人係唔記得。我話俾你聽啊，呢個鏡頭啊，頭先我哋呢、這個即係 YouTube 裏面見到啊，呢個豬肉刀啊，呢個其實是一把屠刀，寫住人民英雄，下邊即係小平贈。其實六四之後嗰啲平亂部隊係有紀念品噶嘛，嗰啲手錶啊，咪就係呢啲咁嘅嘢嚟嘅咯。六四清場嗰啲部隊啊，咁啊，所以我就話佢係好用一種。搞笑的方式去有机会有位就入有位就入、 嗯、 这个就是周星驰的电影里面其中一个我觉得体现到香港人那种就是韦小宝精神、 嗯、 韦小宝都是一样的你《鹿鼎记》里面坦白说即演绎得最出色的那个即当然除了电视剧里面的梁朝伟电影里面就是周星驰即是一个扬州妓院的一个小混混龟奴这样的角色咁但係佢一邊就夾喺呢個陳近南，一邊就夾喺呢個滿清嘅皇帝，係嘛？咁究竟應該點咧？咁樣佢就好簡單嘅啫，見風使你見步行步，有位就入，咪、 嗯、 就係咁咯。 嗯， 即係呢個就係韋小寶同佢嗰個周星馳之間嗰、那個嗰、那個相近， 通 係啦，嗰個聯繫喺度啊嘛。咁、嗯、所以如果你話喺嗰個嘅六四之後一種咁樣嘅情緒底下咧，我覺得。即係你，我哋講九十年代都係想講翻今日啊嘛！即係喺今日嘅香港嘅環境，嗰種壓抑、嗰種抑鬱嘅程度咧，你可以咁講，我哋好彩，我哋僆仔嗰陣時候有周星馳嘅電影 頂得住， 係啦， 個人未黐線， 拍兩嘢先。而家個問題就係你係僆仔，而你政治上覺醒咗嘅後生仔嗰陣時候，嗰種嘅冇出路，嗰種嘅抑鬱，係咪？今日你仲見到原來有條彈繩叫做教聯會。姓蔡嗰個大媽係會做教育局副局長，喺選舉裏面輸俾教協阿、葉建源嘅，咁你唔興奮，大佬你真係 mon 都想打爆啦，係嘛？即係如果你係一個老師，如果你是一個學生，你見到係嘛？呢啲仲唔係咩？係嘛？即係仲有公義何在？你話即係現實世界裏面，所以我就話呢個進逼本身咧係大過八九年嗰陣時候，但係好可惜。在文化上面是集体沉默我觉得这个才是恐怖 还是集体沉沦呢 两样都有包括周星驰本人休息一阵先 喂你平时吃不吃咖喱饭